是我多么不舍，朋友爱得那么苦痛，爱可以不问对错，至少要喜悦感动。如果他总为别人撑伞，你何苦非为他等在雨中？泡咖啡让你暖手，想挡挡你心口里的风，你却想上街走走，吹吹冷风会清醒得多。你说你不怕分手，只有点遗憾难过，情人节就要来了，剩自己一个，其实爱对了人，情人节每天都过。分手快乐，祝你快乐，你可以找到更好的，不想过冬，厌倦沉重，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。分手快乐，请你快乐，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，离开旧爱像坐慢车，看透彻了心就会是晴朗的，没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。你发誓你会活得有笑容， 微笑提示，提示。 969微笑提示，我是周周。明天就是正式上班的日子了，那很多人至今为止依然陶醉在假期的幸福感中不能自拔。但是周周在这里也要提醒你，千万不要在今天熬夜，一定要调整好正常的作息，不然明天工作日面对你的就是假期综合征了。多数人觉得假期综合征只是玩笑话，但其实呢确有其事。如果你出现了以下症状，那肯定就是大事不妙了，比如说疲劳、假日消化不良、厌食、上课恐惧、旅游后身体不适等等。其实假期综合症并不是疾病，而是人们在长假之后呢，精神状态由紧张到松弛，再由松弛到紧张，身心所出现的植物神经功能的紊乱和人体免疫系统紊乱的症状。如果想要缓解疲劳感的，最重要的就是适度的休息。欢度长假的确是很疲劳，但是假期的最后一晚呢，最好能洗一个热水澡，增强身体血液循环的速度。在假期结束之后回到工作和学习状态的时候，也需要多多的注意其他的休息时间，以补偿和恢复假日积累的疲劳感。 其次就是要适时的转换好自己的角色，调整好心态了。我们从休闲者的圈子走出来之后呢，要静静的梳理一下第二天上班之后应该做的工作，把繁忙的事情尽量安排的井井有条，不至于一上班或者是一上课就陷入到应接不暇的忙乱之中。969微笑提示，我是周周。长假过后呢，要回归工作了，记得在明天打起精神，迎接更好的自己哦。 有些事情我也说不明白，想和你在一起，为什么舍不得分开？或许我软弱，也害怕失败，但有你的笑容，就能让我再站起来。你曾问过是什么令我对你难以忘怀，我也曾经想过这种感觉说不出来，我现在才明白，因为爱所以爱，珍惜在一起的愉快，一分开你不在，怀念空气里的对白，因为爱所以爱，让我付出我的关怀，不管风吹或日晒，我才明白一切都是因为爱。舍不得分开，或许我软弱，也害怕失败，但有你的笑容，就能让我再站起来。你曾问过是什么令我对你难以忘怀，我也曾经想过这种感觉说不出来，现在才明白，因为爱所以爱，珍惜在一起的愉快，一分开你不在，怀念空气里的对白，因为爱所以爱，让我付出我的关怀，不管风吹或日晒，我才明白一切

在闪，听牛郎对织女说要勇敢，不怕我们在地球的两端，看你的问候骑着牡丹飞，用光速飞到我面前，你让我看到北极星有十字星作伴，少了你的手背当枕头我还不习惯，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，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，我会耐心的等，等你有一天靠岸，少了你的怀抱当暖炉我还不习惯，一给你照片看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，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难互相取暖，想念不会疼懒，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管， 演出你我的爱，我把电视机打开，听着别人的对白，也许那些故事可以给我一个交代，你要的爱我学不来，眼睁睁看清变坏，人睁睁看清感慨，不能给你未来我还你现在，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，当眼泪流下来，伤已超载，分开也是另一种对待。 妈妈表白，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，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，不想用言语拉扯，所以选择不责怪，感情就像候车月台，有人走有人来，我的心是一个站牌，写着等待。我还你现在，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，当眼泪流下来，伤已超载，分开也是另一种明白，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分开，不要一张双人床，中间隔着一片海，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，收进胸前左边口袋，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，不想用言语拉扯，所以选择不责怪，感情就像候车月台，有人走有人来，我的心是一个站牌，写着等待，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，不要一张双人床，中间隔着一片海，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，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，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，不想用言语拉扯，所以选择不责怪，感情就像候车月台，有人走有人来，我的心是一个站牌，写着等待。 九六九聚焦中网， 九六九聚焦中网特别节目，我是格林。2017年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已激烈开赛，中瑞作为中网唯一的高端商务类服务供应商，今年已是与中网合作的第四个年头。那今年来自中瑞的170名学生志愿者继续担任礼宾接待服务、礼宾服务助理、主席台及贵宾室接待、贵宾票务检验、贵宾观赛引导等工作职位。今年的中瑞的志愿者还参与到了贵宾餐饮的服务中，为中网提供全方位的专业服务。中国网球公开赛可谓全球网球的超级赛事，每年均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顶级球星、政界名流、明星潮人等重要客人。今年中网是莎拉波娃复出之后的亚洲首站比赛，也吸引了众多关注。从2014年中网与中瑞的初次合作，到2015年中瑞成为中网的唯一高端商务类人才的培育基地，再到2016年中瑞将中网的赛事纳入教学的计划中，安排专门的教师，邀请中网工作人员为学生讲授高端接待、赛事知识及突发事件的应对方式。双方携手并肩走过了四个年头，中网为中瑞学子提供了世界级的大型赛事比赛活动的实践锻炼平台，中瑞保证了中网国际性高端赛事的专业商务接待水平。愿中网与中瑞携手并肩合作共赢，为提升中国在国际赛事中的美誉度而不断努力进步。2017中国网球公开赛于9月24号至10月8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，6位男女单的世界第一、10位大满贯冠军，璀璨豪华的球员阵容你怎能错过？现在在中网官网消费满800元即可获赠80元的现场消费券，现场消费券仅可在赛期的现场使用，全场通用，时间仅限10月8号前使用，别记错了。那大麦网永乐票务、微赛、华娱票务购票同样可以享受这一福利。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，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，有美术功底的园丁种出的花草最是缤纷。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在听，都在听。 光

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心有熄灭。 欢迎继续收听经典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，跟你一起分享经典好歌曲。那刚刚呢，也是在网络上看到了一项调查哈，说美国哈佛大学的心理研究所发现，看对方的时间越长，就会越觉得对方有魅力，给予更多的关注，而且这对第一印象可能会有很大的改观哦。这种效应呢，是源于人们对于面孔的知觉加工的过程，注意时间延长，会影响到大脑更深层次的感知功能，对他人的吸引力进行重新的判断。就好像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调侃哈，说人越看越好看，其实这句话在研究当中发现确实是真的。 你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美这么美，美你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美你这么美，这么美，美你这么美，美美美美美，你这么美，美这么美，美你这么美，美美美美。你是安东尼亚的花蕾，你稀释交换了泉水，你是天使般的安慰，你是我宠爱的全世界的伤悲，全都被你摧毁。你日美就是美，我怎能不醉不小心爱上？哦，你的香味只有你占据了视线，其他的我都看不见。这是爱情火，只是对你的迷恋。你这么美，美你这么美，美这么美，美你这么美，美美美。交换了沉睡，你是天使般的安慰，你是我宠爱的全世界的伤悲，全都被你摧毁。你日美就是美，我怎能不醉不小心爱上？哦，你的香味只有你占据了视线，其他的我都看不见。这是爱情火，只是对你的迷恋。你这么美。 写了一个天使念贼，爱梦呀万分之贵，没有时间可以浪费，果然又是能迎来一个机会，让我吻上你的嘴。 Wanna hablo español， 给你拉丁味道，你的美就是你最美好。别责怪我的一点冒昧，我想陪你度过零零碎碎。你太美，你太美，为了你我能征服大江南北，沉鱼落雁难忘的伤悲，文字不足形容你的美。黑宝贝给我你的拥抱，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。怎么那么美， 你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美美 怎么那么美， 33岁，我除了听老妈的，还听经典九六九。 我今年65岁，我听老伴儿的，也听经典九六九。 任时光流逝，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。精英优选，经典九六九。九六九。 我投吧投，我投投投， 哎，总是投不进。 比赛到了最后3秒，他出手了。

那泽林就为你推荐几个周边一日游的景点，轻松不累，为明天开始工作画下一个完美的句号。首先带你来到祥发国际汽车露营伊甸园，这里有滨水的景观带，还有两园，分别是伊甸园和儿童乐园。四区有入口服务区、多彩露营区、综合休闲区和密林帐篷区，这里还规划建设了接待中心、临时的停车场、自驾车的帐篷营位、密林帐篷营位、户外的运动场、充气城堡、戏水池、儿童操场等等，非常适合您带上家人和孩子来一场亲子游活动。那这里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镇的马珠路上，紧邻京津塘高速公路马驹桥出口往南8公里、104国道和马珠路十字路口往南3公里，紧邻京台高速出口往北3公里。第二个为你推荐的是灵雾山庄。灵雾山庄是集旅游、观光、度假、会议、娱乐为一体的花园式涉外四星级的标准酒店，坐落在灵雾山的脚下，在灵雾湖的北岸，这里天蓝水碧，山清树茂。那麒麟会馆拥有餐饮雅间20个左右，3楼的烧烤露台拥有近览灵雾湖景的绝佳位置，品味精心准备的烤全羊及30几个品种的烧烤晚宴。在这里用餐的同时呢，可以眺望着灵雾湖的美景，呼吸着芬芳的空气，欣赏着迷人的湖光山色，也是何等的惬意享受。自驾路线从京城高速至司马台出口右转走松草路，松草路到曹家路，最后达到雾灵山北门庄上人家。969假日航班，我是泽林。假期的最后一天，抓住机会去放松一下，然后以积极的态度去迎接明天工作日的到来吧。 无论情节浪漫或脱离

生活里呢总是抱怨没时间读书，那在这里也有几条建议想送给你。如果你希望通过读书去增加自己的阅读量，那至少每天要抽出5到10分钟雷打不动的读书时间，学会看电子书，学会找安静的地方。读书的过程当中呢，要多做读书笔记，也可以尝试着光顾二手书店，在最惬意的地方和最惬意的时间进行阅读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不要总是在抱怨和羡慕别人的好成绩了。如果你想要变得更好，那就从现在开始动起来吧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作为一个 leader，

就让爱融入空气，不存在的存在心里。又想起，原来我的心还没有答应放弃了你，真的对不起，虽然曾经答应了你，我却还没答应我自己，却又如何真的不爱你。 甜蜜，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，为了爱情失了聪明，听你的话闭上眼睛，这个梦多美丽，让它继续。说的话总那么好听，你爱不爱我不能确定，也许你只把它当游戏，我却爱得太用力。说的好听，说的甜蜜，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，为了爱情失了聪明，听你的话闭上眼睛，这个梦你说的话总那么好听，你爱不爱我不能确定，也许你只把爱当游戏，我却没那么聪明，你说的话总那么好听，你爱不爱我不想确定，我会关掉你送的手机，然后静静不去理。你说的话总那么好听，你爱不爱我不想确定，我会关掉你送的手机，然后静静。轻轻

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想要享受人生，那只需要有勇气、有想象力和有一点点钱就够了。听起来像是一句不痛不痒的话，但是却道出了生活的真谛。不知道这句话你又怎么看呢？这里是经典99，我是周周，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跟你一起分享好音乐。继续来听王菲《迷魂记》。

我们经历过战火纷飞的年代，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。 今天969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，向祖国致敬。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？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，城堡绿荫，洁白婚纱，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。圆梦热线010-8036-0997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起床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鼓励自己，也许你的生活没有奇迹，但一定有你努力的轨迹，也许你的生活没有运气，但一定会有你坚持的勇气。今天969，我是周周，每一份坚持都是成功的积累，只要你相信自己，总会遇到惊喜的。

都带着悲伤的眼神，剩一个人还能不能唱出最温暖的歌声？谁爱的比较深？从前的我们哭着笑着都总是两个人， 都总是 情。 房山区旅游委提醒您，中秋国庆假日期间去往十渡景区的车流量较大，请广大旅客尽量避开每天9点到16点的出行高峰，错峰车。